气一样重要，却透明。我们都看不清对方，因为太过靠近，每一天都像猜谜一样有趣。哦哦，说不定什么什么都说不定，我们却不为什么而相信，一切都可以持续。说不定什么什么都说不定，听说恋爱以心跳为动力，而你的心我的心还健康年轻。像空气一样重要，却透明。我们都看不清对方，因为太过靠近，每一天都像猜谜一样有趣。说不定什么什么都说不定，我们却不为什么相信，一切都可以持续。说不定什么什么都说不定，听说恋爱以心跳为动力，而你的心我的心还健康年轻。 把爱看得太清晰。

的承诺，只想与你和彩虹。我受伤的心真的好痛，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到底我是做错了什么？我的真情难道说你不懂？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如何才能找到我以后？有一天有一个他真心爱我。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到底我是做错了什么？我的真情难道说你不懂？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如何才能找到我的梦？有一天有一个他真心爱我。有一天有一个他真心爱我。 七月怎能只有破洞？还有吉美家居盛夏狂欢夜活动，6月21至7月8日，家居大牌海量特价，礼品现金 iPhone 7 Plus 等着你。燕郊电厂桥东吉美家居广场，报名即享好礼，电话133-1117-8283。 生活与梦想手续充满幸福能量，握紧着过去与未来的很多感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和我，音乐世界品味一零三三，我爱的 Radio。 接下来是三和交警给你的一个温馨提示。那根据公安部、省政府相关规定，对达到国家强制报废标准机动车所有人逾期未办理注销登记手续的，那不予办理其他所有人机动车相关业务，并且公告其登记证书、号牌、行驶证作废。公告期满之后呢，仍然不办理注销手续的，予以强制注销。那交警大队也将会采取以下措施：一是通过源头管理，加大老旧车报废排查，做到落地见车见人；二是依托当地稽查布控系统，认真分析行驶轨道，严格加强路面查处力度，对强制报废机动车依法处理。提醒此时此刻正行车在路上的每一位朋友，一定要注意相关的一些情况。这里是品杯033城市音乐味道，我是孙伟，我们继续来听好歌。 自谈过恋爱，可是我流泪，他就会手足无措。还有一个说 常会说两个人之间呢需要浪漫，你有没有想过浪漫是什么？是送花，是雨中漫步吗？如果两个人彼此倾心相爱，做什么事儿都可以是浪漫的，就算是静静的想对方都会感觉到很浪漫，对不对？否则的话，即使两个人在月亮上谈恋爱，可能也感觉不到浪漫吧。 那天我看到你走来，美丽的像春天的花开，我想告诉你我的爱，把羞涩的最美感张开，一生最初的苍老是等待，在你转身走远时打开，我以为时间会让我忘怀，后来才明白美好不能取代，耶耶耶耶耶耶耶，每当旧日的风吹来，耶耶耶耶耶耶耶，我都期待昨日重来，耶耶耶耶耶耶耶，每当熟悉的歌声传来，耶耶耶耶耶耶耶，这一切宛如昨日重来。最初的苍老是等待，想起还会在午夜醒来，谁能明白到底什么是爱，我现在还在原地徘徊，耶耶耶耶耶，每当旧日的风吹来，耶耶耶耶耶耶耶，我都期待昨日重来，耶耶耶耶耶耶耶，每当熟悉的歌声传来，耶耶耶耶耶耶耶，这一切宛如昨日重来。 受伤，快乐也照亮。 清楚谁能够原谅，幸福也受伤，快乐也沾满，伤尽了天亮，满足了欲望。清楚谁能够原谅，我热情才想开过一样芬芳，贪婪的欲望，心爱的人不知去向。 坐看风轻云淡，静听七夕关怀，1033听若有情， 听若有情，冷暖相知。欢迎来到听若有情，我是海妮。今天是6月28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5。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和限行措施。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22度。明天白天阴，最高气温33度。廊坊明天阴转多云，最高气温34度。首都北京明天雷阵雨，最高气温32度。晋陵天津明天是小雨转阴，最高气温34度。以上天气信息来自中国天气网。另外，明天是周四，我市和首都北京的车辆限行尾号是1和6，请您遵照执行。生活当中，有人非常的喜欢吃榴莲，而有的人是一口都吃不下去。分享一下这种被称为水果之王的水果有什么样的营养。榴莲的果肉当中含淀粉11%，糖分是13%，蛋白质3%，还有多种维生素，营养是非常丰富的。而且吃榴莲的话，健脾补气，补肾壮阳，可以温暖身体，属于滋补有益的水果，一般健康的人都是可以食用的。而且病后和妇女产后可以用来补养身体，如果可以忍受榴莲的味道的话，真的是可以适当的吃一点，毕竟是水果之王啊。感谢收听天若有情，稍后请继续关注其他精彩节目。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威霆 V 级豪华商务座驾抢先预定中，售价29.9万至61.8万，智慧尊享惊喜礼包，利率低至2.99%，详询三和波士智达0316-3725-888。这车一开空调就有味儿，一直修不好，真烦呐！去城美啊，设备先进，师傅靠谱，环境也好，解决您爱车各种问题。城美汽车城燕郊电厂桥东2公里6南，0316-3095-777。 喜欢夏天女孩的裙摆， 裙摆摇摇像女孩的笑， 也喜欢男孩跳起来的扣篮的姿态。总有莫名的情愫在空气中发酵，夹杂着冰镇可乐和花露水的味道，在夏天遇见最好的我们，时间也仿佛是被调快的和弦，快乐蔓延在空气中，无边无际。 我在夏天，我爱夏天。这里是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 美在人听，美在生活，这是上空最美的声音，因为1033。 看着时间的 人生是一首美妙的音乐，回忆就是那跳动的音符。世界因为有音乐的存在而美丽，让音乐

想念明天的喜悦，也许阳光一起这座冰库的凛冽，就好像没有你的我的夜，也许以后奔上一阵子，也许只有失望的滋味，忘记了你不是变成寂寞的飞铁，深埋着褪去狂野的季节， 见。

深处，捕捉来情人风波秋和谐，暗香的老人依旧跟着那出战的归人。 欢来北京，你可别喝太多酒，不管你爱不爱，都是历史的尘埃。欢来北京，我留下许多情，把酒告别的男儿是北方的狼族， 说北方的狼族会在寒风起站在城门外，穿着不朽的便衣，呼唤城门开，眼中 太多酒。 好像身边那些太敏感的人总是因为别人随便的一句话就会胡思乱想，不是因为心机重，而是太善良。不要把别人的闲言碎语当成礼物，因为你并不是收破烂的人。做好自己，当你真正完全投入到当下的事情当中去的时候呢，不管这个事情多么简单卑微，你都能感受到无穷的乐趣，对不对？这里是品飞133城市深空最美的声音，正在直播送出的城市音乐味道，我是酸菲，我们下星期再会。 我的眼睛并不想往另一片天空，禁止进入爱情是我说的，谁也听不见，这种孤单真可怜，多爱一次就多嫌寂寞。你为什么还是不懂我要的自由？一句话就让你离我远了，别让我以为快乐最后会粉碎，人最孤单的 我的耳边。 间20:00。 华灯初上，在城区中心的人民公园和文化中心广场，有不少散步的人群，有幸福的一家人，也有甜蜜的情侣。最热闹的就薯条广场舞和健身操的队伍了，有动作轻盈的年轻人，有鹤发童颜的老年人，也有蹦蹦跳跳的孩子，可谓是男女老幼齐上阵，大家一起笑开颜。他们没有专业的舞姿，却跳出了三河人的骄傲和幸福。 品味10风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新闻整点听，整点听。 这里是三河电台品味10。接下来关注一组本市要闻。日前，市纪委对居阳镇东关村李某非法占地、非法建筑涉及相关人员违纪案予以立案审查。市国土局、综合执法局、居阳镇供电分公司等单位因存在巡查、监管、执法、整改落实不力、履职不力等问题，给予相关人员纪律处分11人、诫勉谈话2人、批评教育5人。为落实廊坊市国土领域集中整治行动动员部署会议精神，我市针对国土领域违纪违法案件高发多发的实际，见事早行动快，对镇村干部监管不力、国土部门执法不严等问题施以重拳，严厉追责，形成了打击违法占地行为、整治国土领域微腐败的高压态势。5月26号，我市在齐新庄镇率先打响打击违法用地专项行动第一枪，6月2号、8号相继召开党员干部大会，动员号召全市党员干部以身作则，自觉摒弃违法用地、违法建设行为，并主动进行整改。6月20号召开专题会议，对打击违法用地专项行动进行再动员、再部署。6月21号，市四大班子领导深入一线指挥，对李齐庄镇白福图村7宗违法用地、违法建筑依法强制拆除。截至目前，我市已拆除违法用地44宗，279.31亩。针对李齐庄镇白福图村2008年以来发生违法占地43宗、违法占地总面积达152.26亩的实际情况，我市明确时间节点，划定涉案人员范围，集中时间、集中人员，对在白福图村违法占地过程中发现的有关部门和人员的失职行为予以严厉追责，共涉及市国土局、李齐庄镇等有关单位35人，其中科级干部15人，给予党内警告13人，严重警告11人，行政记过2人，批评教育9人。27号上午，我市召开庆七一老干部座谈会，邀请离退休老干部代表畅谈18大以来的发展变化、共商改革、共谋发展。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崔邦文、市委常委、组织部长刘增禄出席座谈会，并分别通报了我市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和组织工作情况。今年以来，面对经济下行和环保的巨大压力，全市上下负重奋进，开拓创新，经济社会保持稳步发展。截止6月23号，我市实现全部财政收入66.2亿元，一般公共预算收入31.8亿元。在组织工作方面，全市紧紧围绕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以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为主题，以迎接党的19大胜利召开和学习贯彻党的19大精神为主线，以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和强化党内监督为重点，不断加强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建设、高端人才队伍建设和组织部门自身建设，为全力打造京津冀协同发展先行示范区提供了坚强的组织保障。会上就做好新形势下的老干部工作，崔邦文、刘增禄要求相关部门要切实把老干部政策贯彻好、落实好，把老干部生活照顾好、改善好，把老干部作用引导好、发挥好， 把老干部活动阵地建设好、利用好，做到在政治上尊重、思想上关心、生活上照顾、精神上关怀。同时希望老干部在保重身体的前提下，更加关注市委市政府的工作，多提宝贵意见和建议，为三河的建设献计出力。座谈会上，老干部们畅所欲言，对近年来市委市政府发展思路、方法举措、工作成效给予了充分肯定，并站在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和人民群众利益大局的高度，对三河今后的发展提出了中肯的意见和建议。26号下午，我市召开暑期汛期安全生产工作调度会议，通报省督导组检查我市暑期汛期安全生产工作中发现的问题，对当前重点工作任务进行安排部署，启动安全知识竞赛答题活动。副市长马梅雨在会上要求各镇区街道各有关部门要把暑期汛期安全生产工作作为当前的一项紧急重要的工作，与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工作同安排、同部署、同检查、同督促，要切实履行属地监管和行业监管职责，认真组织开展好暑期汛期安全生产大检查、重点行业领域专项整治等活动。针对省督导组检查发现的问题，集中力量抓好整改，不留任何隐患。要积极组织开展安全生产竞赛答题活动，要创新监管工作思路，加快推进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和诚信管理一体化进程，要在全市范围内扩大双控机制覆盖面，建立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工作机制，坚决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生产安全事故。马梅雨还对危化和烟花爆竹合法性审查、教育工地安全、危险化学品运输工作进行了调度，与会人员共同观看了安全生产警示教育片。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三合新闻，接下来请继续关注品味1033的精彩节目。三河市人民政府关于坚决查处党员干部及国家工作人员参与违法用地违法建设的通告。为了加强全市国土资源管理，有效遏制和查处违法用地违法建设行为，维护城镇土地管理秩序和城市规划的正常进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等法律法规，和中共三河市委办公室、三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迅速在全市范围内开展违法用地违法建设、集中清查治理行动的通知要求。市委市政府坚定在全市坚决查处党员干部及国家工作人员参与违法用地违法建设，以下简称两违的行为，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一、查处对象各镇区街道和市直各单位含下属单位社区党员干部和国家工作人员各村两委班子成员。二、查处内容和范围：一、以本人或借用他人名义非法交易土地的；二、以本人或借用他人名义非法改变土地建筑物使用性质的；三、以本人或借用他人名义实施两违的；四、以出资、入股或借款等形式参与或资助两违的；五、以出资、入股或借款等形式以建设为目的参与农村集体土地非法交易的；六、买卖违法违章建筑以获取拆迁安置或补偿的；七、以出资、入股或借款等形式非法租用集体土地进行非农建设的；八、内外勾结或弄虚作假，致使违法违章建筑获取拆迁安置或补偿的；九、为违法违章建设提供土地、场地、勘探、设计、测量放线、检测、监理、施工以及安装水电、有线电视、电话、网络等服务和便利条件的；十、对查处工作设置障碍或通风报信、出面说情打招呼，甚至为两违行为充当保护伞的；十一、纵容教唆其他居民、农民实施两违以及阻挠执法行动的；十二、对清理整治打击两违工作中不作为或乱作为的；十三、违反法律规章对原有房屋和其他建筑物构筑物改建扩建的；十四、其他违法占地和违法建设行为。

今天聊到这个话题，所以说你身边的人，比如说像家人、爱人、朋友、领导，都对你碎碎念的说些什么。这时候看到温馨守候说，孙伟哥你好，很久没有来了，今天呢正好有时间过来留个言。身边的人最唠叨的就得是老板了，在公司做事儿做好了找理由说我，没做好也说我，在外面受气回来也拿我撒气。孙伟哥为了生活我们真不容易呀，送我首歌吧，谢谢啦。这个俗话说官高一级压死人哈，这是很难改变的一个现状，很多单位都是这样的状况。那我们改变不了这样的现状，只能够改变自己，让自己变得更强更有竞争力，那样走到哪儿都会更加有底气，也会有更多的人会善待我们，对不对？ 过完整个夏天，忧伤并没有好一些，车行驶在公路极无边，有离开自己的感觉，唱不完一首歌，疲倦还剩下黑眼圈，感情的世界伤害在所难，混在每种到黑夜，依然记得从你口中说出再见，坚决如铁，困难中有种烈日灼身的错觉，黄昏的地平线划出一句离别，爱曾经如永记得，从你眼中滑落的泪伤心欲绝，混乱中的种热泪烧伤的错觉，黄昏的地平线割断幸福喜悦，相爱已经幻灭， 今天聊到这个话题呢，就是说你身边的人，比如说像家人、朋友、爱人、领导等等，都对你碎碎念的说些什么。这时候看到乐在心中说，所有家人都在对我说快点结婚，快点结婚。其实很多时候对于单身的一些朋友来说，可能也希望自己能够快点结婚，但是没办法，缘分这种事儿不是你着急他就能来的，对不对？ 你爱咖啡，低调的感觉，偏爱手机的音乐，怪得很另类。你很特别，每一个小细节，哎呀呀呀，如此的对味。我怕浪费，谦虚的琢磨着。自己像刺猬，小心的防备。我很反对为失恋掉眼泪，哎呀呀呀，泪里愿意写。喜欢看你紧紧皱眉，牵我的手，对你的表情大过于朋友的暧昧。寂寞的称谓，甜蜜的责备，要多一步专属的特别。喜欢看你紧紧皱眉，叫我半小鬼，我的心情就像和情人在斗嘴、哎、奇怪的直觉，错误的定位，对你爱、哎哎哎、我有点胆怯。 直到发现我自己依然无法靠近你，你的心上没有心，你的世界谁也进不去，永远不忘的是你昙花一现的深情，耿耿于怀你的悲戚。爱要如何才将刻骨铭心，是否一定要有人伤心，我依然你爱到了某种绝境，痛也痛到了最彻底，你却面不改色挥霍感情，也轻易回首到别离，我怎么知道在你心上真的没有心。人的表情，此刻的美丽，仿佛早已看透世间情。直到发现我自己依然无法靠近你，你的心上没有心，你的世界谁也进不去。永远不忘的是你昙花一现的深情，永恒于怀你的悲戚。爱要如何才将刻骨铭心，是否一定要有人伤心，我依然你爱到某种绝境，痛也痛到了最彻底，你却面不改色挥霍感情，又轻易回首到别离，我怎么知道在你心上真的没有心，你就是你永远只懂爱自己，不会再期待你回心转意。再将刻骨铭心，是否一定要有人伤心，我以为你爱到某种绝境，痛也痛到不留余地，你却面不改色挥霍感情，我轻易回首到别离，我怎么知道在你心上真的没有心。 喜迎新春，河北福彩快三游戏2000万元大派送震撼来袭，2月27日到3月30日，二头号复选单注每注奖19元，二不同号单注每注奖10元，奖金派完为止。 清晨亦或傍晚，在小区林间小路上悠行漫步，看微风掠过树梢，听溪水潺潺声响，畅快地呼吸着弥漫着青草的清新空气，与最真实的自我悄然对话。广东惠州深圳东进站的首站城市，深圳半小时生活圈，畅享南站便捷交通，坐拥城市成熟配套。新美东园惠湾中心区园林大宅，90至118平三室居住空间，让临水相依的居住梦想成为现实。 广东惠州深圳东进战略首站城市，深广惠一小时生活圈，

的心。 不知道广播前的你此刻是否依旧在守候电波呢？今天聊到这个话题呢，就是说一说你身边的一些人，比如说像家人、爱人、朋友、领导等等，都对你碎碎念的说些什么。这时候呢，看到可可说，我每天晚上呢都能听到我妈对我说，晚上早点睡觉，不要老玩手机，对眼不好，真是每晚都说。然后我有一晚就对我妈说，你每晚都说同样的话，烦不烦呀？我妈生气的对我说，好了，以后不说了，随你怎么搞。我可以猜测一下，你妈妈在说完这句话之后，第二天晚上肯定还是说了同样的话，对不对？很多时候父母对于孩子的爱就是这样，你说呢？这里是品味1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正在直播送出的城市音乐味道，我是孙斐，我们明天见。 送到这里就是念念着过客的思念，遇到了这里真呈现，看着我们留恋人世间，你在身边就是缘，缘分写在三生石上面，爱有万分之一甜，宁愿我就葬在这一天。圈圈圆圆圈圈，天天年年天天的我，深深看你的脸，熟悉的温柔，埋怨的温柔的脸，不懂爱恨情愁煎熬的我们，都以为相爱就像风云的善变，相信那一天一过永远，在这一刹那冻结了时间，不懂怎么表示温柔的我们，还以为殉情只是古老的传言，离愁能有多痛，都有多浓，当梦被埋在江南烟雨中，心碎得太浓。相信那一天抵过永远，在这一刹那冻结了时间，不懂怎么表现温柔的我们，还以为殉情只是古老的传言，你愁能有多痛，又有多浓，当梦被埋在江南烟雨中，心碎了才懂。